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 会说话的人真不一定会聊天，但会聊天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我是你们的首席聊人师大鹏老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超级聊天术课堂，让我们用有趣的话题燃爆你的思维，用漂亮的技巧攻破所有交流疑难症。来不聊几块钱不？我们在老旧的影视剧里啊，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几个人在屋子里面坐着无所事事，突然一个人举着一份报纸跑进来嚷嚷， 哎，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然后打开报纸开始读新闻，所有人都围上了，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哼，这种老套路如今看起来有点可笑，但你会发现虽然老套，可是如此正常，因为人们对热点话题的关注从来就没有变过，只不过以前人们只能从身边的大嘴巴、村口的大喇叭、公交站上买的报纸和打开就不关的电视上获取最新消息，但如今我们通过网络和各种媒体随时都可以了解到热点话题。热点难道仅仅就是一个消息，就是一个故事？不，能成为热点是因为这个事件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情感息息相通。我们这些做新闻的人啊，都听过唐修伊特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天生成为新闻的也就 30%，剩下的70%，我们赋予它成为新闻的理由。那些热点也就是天生的30%。传播学当中也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沉默的罗线。这个理论是说，大多数个人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产生的孤立。当有一个人在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打算开口打开局面，同时又不想因为自己的观点与别人不同而得不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今天我会和蜂巢音乐家曼璇一起与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今天的主题是力量。如果你有愧疚的心理，有责怪的欲望，或是有抱怨的情绪，甚至是想要报复，这些情绪和感受都会削弱你的内在力量。在生活中，我们会遭遇种种困难，这些困难和问题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负面信念，也就是那些不利于你的潜意识动力，并且希望你能够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让你被埋藏的内在力量失而复得。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做回自己的主人，想要找到那份自由自在的感觉的话，首先就要架构自己的内在世界，增强内在世界的力量。如果你把部分精力和时间放在你的内在空间的修炼上，你会发现报酬率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内在空间的力量会影响你的外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能让你回到内在的乐曲，由音乐家聂琳所创作的《冬日卢兹之舞》，描写着卢兹这种候鸟在迁徙过程中展现旺盛不凡的飞行力量。金黄芦苇深处，黑褐色的身影悄悄飞临，赤峰扫过水面，渐动波纹到水岸边，让我们从中感受生命依着四季自然展现其本质中最绝美非凡的动人力量。现在先让我们一起来听音乐，稍后将由音乐家曼璇带领大家更深入地去感受这首乐曲。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曼璇。今天的音乐主题力量，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首由台湾音乐才女聂琳所创作的乐曲《冬日如此之舞》。这首曲收录在台湾知名的大自然音乐系列的制作人吴金岱所制作的专辑《海洋西游记》里。透过大自然生态、土地与音乐之间的结合，谱出了这首非常动人好听的音乐。音乐家聂琳是一位多才型创作与演奏的音乐家，大学主修长笛毕业，曾获得美国 Boston Berkeley 音乐学院的奖助学金，到美国进修留学。热爱创作、灵感丰富的他，擅长多元创作、配乐与制作，作品横跨了流行、电影、广告、剧场配乐等领域，出版过自己的长笛创作音乐《微笑星球》。拥有美丽微笑的他，也担任过世界展望会微笑大使，前几年帮纪录片《十二夜》的配乐更一举入围金马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奖。所创的音乐情感生动，扣人心弦。这首《冬日如此之舞》主要描写每年飞到金门过境的冬候鸟如此，在融入了自然四季变迁中群体迁徙种种的面貌，让人惊叹存在万物间这股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金门这个生态之岛位在鸟类东亚的迁徙带上，北方候鸟为了食物会赶在冬天结冰前迁往南方来过冬。每年来金门渡冬的鸟相当的多，最有名的就是鸬鹚了。近年在这渡冬的将近就有8000到10000只的数量。十月是冬候鸟迁徙的旺季，这时第二季的高粱也快成熟了。鸟类迁徙是很有秩序的，谁先谁后，在很久的自然律动中早已井然有序。每一类鸟都是分批南迁，头一批和最后一批之间往往相隔了2到3个月。大自然的秩序总在无形中巧妙运作。慈湖边的木麻黄林是鸬鹚渡冬的家，鸬鹚会在潮水退后集体出海来觅食，那时群鸟起飞的景象可是相当的壮观。他们是有纪律的队伍，出发前会先派遣一两只斥候打探潮水的状态，再由大队长发号施令整队出发。他们会不断在林子上空盘旋整队，出发后万只鸬鹚倾巢而出朝海边飞去，如大军雷霆万钧的气势实在壮观。一到了海岸边，鸟群立即下降贴着海面而行，那情景令人赞叹不已。鸬鹚觅食方式很特别，捕鱼前就定位后会先在水面上巡行，觅食行动开始便纷纷下潜，立刻就有所斩获。而群体会面对同一个方向，后面的会飞到前面再下潜，如此一波一波如车轮般往前滚动，到了相当距离后整体再转向，再以同方式向前滚动来觅食。从下午3点半至太阳西沉时，鸬鹚会渐渐分批返航，进入到另一波高潮。 温暖的夕阳，伴随着热情摇曳的红花，看见远方贴着海面往回飞行的鸬鹚，一条条黑色线条低空在耀升，飞过林梢，再回到慈湖边的家。有位曾在民宿天井不小心看到这幕返航的景象，当下就被震撼与感动不已。到了春天四月底五月初，鸬鹚就飞回了北方繁殖去了。相信介绍了鸬鹚迁徙的景象，在听这首音乐时更能深刻感受音乐中动人的画面。整首曲子的飞行动态就像在我们眼前生动地展开，鸬鹚此起彼落的鸣叫声，音乐中以双簧管这项乐器化身为主角。在每一个三拍子的律动中，形成了一股不断往上盘旋飞升的力量。音乐的流动如自然时序的变迁，每个线条很清楚在什么时候启程，又在什么时候返航。大提琴在其后带出内在那份沉稳的天性，钢琴在中高音域以节奏动态表现出如波光粼粼的海面，闪烁着生命当下那份热情与爱。小提琴与弦乐交织成一幕幕的时间动态，呈现每个场景变化的动态张力。随时间移动的场景，双簧管再度成为了焦点。这时画面的尽头宛如从天空的制高点带到了海面上，看到一群正觅食戏水的鸬鹚，非常生动有趣。动人的音乐能牵动灵魂，启动活化我们的感觉。相信我们的灵魂都曾渴望化身为鸟，在天空中自由展翅飞翔。随着这首动人乐曲，我们真能化身感知，获得这份天地自然不息的力量。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音乐。在生活中我们都需要力量，在平常我们就可以透过音乐时常鼓舞自己，活化自己。当内在常被生命最美的本质直触本心时，无限广大的力量也将自然涌现。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最后深深的祝福你。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